赶上我们矫健的马群哟，迎着阳光走向远方。日轮花随风吐露着芳香，多么美丽我的家乡。清清的河水明又亮，像条银带飘向远方。心中怀念着我的大姑拉哟，他的情谊比流水还长。雪白的羊群在滚动哟，像那浮云环抱着山梁。草原上所有还劳动的姑娘哟，没有一个比她还强。矫健的马群哟，迎着阳光走向远方。日轮花随风吐露着芳香，多么美丽我的家乡。清清的河水明又亮，像条银带飘向远方。心中怀念着我的大姑拉哟，她的情谊比流水还长。雪白的羊群在滚动哟，像那浮云环抱着山梁。草原上所有还劳动的姑娘哟，没有一个比她还强。草原上所有还娘哟，没有一个比她还 心底回不走。你是否记得原来的我，总是莫名其妙伤你的心。这一切仿佛已经很遥远， 你的笑容记在心间，千万次不停的念你的名字，远方的你是否能听见？我知道你的模样我已忘不了，是否能牵你的手和你许前缘？我一定学会好好去爱你，让你不后悔。我知道我的样子你已记不清，能不能回到从前和你肩并肩？我一定学会好好去珍惜，让你不流泪。在我心底， 在我心底 回不走。你是否记得原来的我，总是莫名其妙伤你的心。这一切仿佛已经很遥远，你的笑容记在心间，千万次不停的念你的名字，远方的你是否能听见？我知道你的模样我已忘不了，是否能牵你的手和你许前缘？我一定学会好好去爱你，让你不后悔。我知道我的样子你已记不清，能不能回到从前和你肩并肩？我一定学会好好去珍惜，让你不流泪。 牵挂你， 的笑，还是那样甜蜜。你对我还是那样亲密。窗外山花开得浪漫，樱花光阴分秒流走，我们都不年轻，我们仍旧相爱，我们可我们一起感受着美好的爱情。天在下雨你哭了，我在远方你走了，不知道可有一天我还能和你相遇。我在轻轻地呼唤你，嫉妒让我魂牵梦萦，紧握着你的双手，我想要握住所有。我和你热热烈烈，疯疯狂狂又是一夜，我爱你，我恨你，你已经